锵锵三人行，这个昨天王蒙老师哈刚刚可惜说西哈努克亲王这辈子没参加成锵锵三人行节目，他跟西哈努克亲王聊天的经验让他觉得他是个好嘉宾， 是 吧？ 是他很轻松，就是说， 对对对。那今天呢，咱们就该期待另一位了。所以说呢，王老师就说我们这个锵锵三人行节目 啊， 我觉得近几年来也表现出一定的风骨。 对， 怎么叫有风骨呢？你看这个莫言得了诺贝尔奖， 是 从他得奖的那天 是 到现在，我们愣是一声没吭啊，愣是莫言呢。但是我是为了等人呐，就等您和扎老师来。 别， 这太合适了，你们俩就得说说莫。我为什么说太合适？咱们这个有照有图为证， 对， 这太合适了啊！我给大家看看这个王老师啊，给我们贡献出两张图片。慢道当今无大师啊，这是 请看 绝硕王南皮。王蒙老师是 南皮人， 就是精神绝硕啊。跳出官场鱼入海，笔扫千军如卷席。你看，这是莫言打油诗赠王蒙老师。哎呦，这可卖钱了。现在谁有莫言签名的他的小说就卖好几万在网上。 不卖这个我能 卖。你看这个，你看这俩，哎，这像是这王蒙老师跟莫言预言哈，你能得诺贝尔奖。 对， 我说的就是这个。 对，设计对吧？ 说的就是。 当时确实说这个来着。 哎呦，这几天咱们该开口说说了。我们这马后炮，张老师，你是从国际社会上来的。 咱们这个中国人啊，有一个情节，就是老觉得，可能从就是自从鸦片战争以后，就觉得这个国家落后了，不没有得到世界承认，这个需要承认的这种情节特别大。咱们就是说，必须得，比如说奥运会，咱们就跟有一个承认的 这 一个单儿。就画勾，一个一个得把勾全画了。 金牌第一了， 金牌第一了，奥运会 这口气 出来了。 哎呦，我还 世博办了，现在是诺奖得了，我觉得这事儿完了，咱们对大家都松一口气，从此诺贝尔情节咱们就不必再 我看见一说法，说的很绝啊，就说这个中国崛起了哈， 对， 标志是什么？我们终于跨越了三座大山， 你看 奥运会、世博会。诺贝尔文学奖， 咱我就 这么并列，他就 咱们从山坡上可以下来，走平地了，咱们。 你们二位老师记得吗？我在这儿说过不止一次，我说咱们有些中国的有些读者吧，认为中国的作家有两项原罪，第一项罪呢，就是没有哪一个人呢，就是现在，我是现在的鲁迅。而且大家公认的没有这么一个人，第二个就是谁也没得诺贝尔文学奖。直到这个莫言得奖的消息传出来，网上还在那儿嘲笑呢，说做梦吧，中国人你想当诺贝尔文学奖你就做梦吧，是吧？十年之内不可能，20年内也未必可能，有一个得了奖的吧，还最后把中国差点没气个半死儿。 之前有一个高行健，但是不被认为是中国人，是吧？ 他入了法国籍，然后这回好像就变成普天同庆了，我感觉有点。 皆大欢喜，皆大欢喜。 也哎， 就是中国这边是不是 也不一定皆大欢喜啊？王老师，这你说你是管作家的， 没我上哪儿管作家？ 哎，不都说 作家管我还差不多？ 不都说文人相轻吗？ 是， 这里头有一个得了诺贝尔奖，中国作家们现在什么心情？ 对， 我 是觉得是 这样，那肯定有一批。 但是现在我所听到的，大部分人就莫言嘛，应该说是认同度最大的一个作家。为什么我说他认同度最大呢？你看，咱们就说，从中国这个主流社会，以至于从领导方面来说，莫言是前年补选了中国作协的副主席，是前年呢还是大前年呢？又获得了茅盾文学奖，这个路都已经铺上了。是不是啊？今年我们去伦敦参加书市，跟莫言一个飞机，但是我们不是一个代表团的。小扎老以为我是中国作家代表团的，我不是，我是单奔儿。 您是？ 我是单奔儿，奔儿是书市， 外国单独邀请的。 书市请的，不是，我不是。 哦，就是那次著名的法兰克福， 不 是，法兰克福也是这样。那时候莫言也去了， 对， 而且莫言在那儿聊得特热闹。 但是我的是尾巴上去的，我去了莫言已经走了， 就是他们集体退席那次，是那次吗？ 对对。 然后之后我还听有一个段子，就是说莫言后来还讲了一段这个贝多芬和歌德 对 一起遇到一个皇帝的仪仗式、 啊、是 贝多芬就昂然的走过去、 啊、是 这个谁呢， 歌德 呢就退 脱帽在路边 鞠躬行礼如仪。那么这个莫言呢就是说，我年轻的时候佩服贝多芬，后来我现在随着我这个阅历健身，我认为这个谁呢，歌德是更值得我尊敬的。 对，这为什么值得尊敬啊？他说就是歌德的这种啊，就是能够向国王仪仗，这个毕恭毕敬，能够尊重世俗。他说这个是， 其实这个故事， 他说这也许需要更大的难度和勇气。 这个故事也很好玩。为什么我最早给我讲这个故事的呀？不是莫言，是1993年的时候啊，是台湾的那个诗人呢、 啊， 雅璇。 哦， 雅璇呢他讲的也很有意思，有点像莫言。他说我年轻的时候听了这故事就特别佩服贝多芬，他说后来我慢慢的明白了，他的角度又不完全一样，我个人同意雅璇的这个意见。 嗯， 他说呀，给这个歌德和贝多芬两个人进行道德或者人格的评价，这未必是受众或者是我们的任务，或者是我们的所长，因为他们两人能比不能比，两人什么各有各的情况，是不是啊？出身不一样，童年不一样，领域不一样，哎，这个生活方式也不一样。 对， 我们应该评价的是什么呢？贝多芬，你的音乐成就大不大？ 嗯， 歌德，你的文学成就大不大？成就大，行了， 嗯， 我同意。因为道德的这个尺子并不是为了量别人， 对， 而是为了约束 自己。 对，是。 如果我们用道德来约束自己，这是最正确的。 对， 如果我们用道德的尺子给这一量告诉他少一寸， 对， 是不是？你那个 没错， 我很同意。但是这里面可能涉及到一个，就是至少中国的传统里边对这种就是文人，他是一个所谓的精英阶层吧，他担负的除了是作为一个专业的人，是一个手艺要很好很精湛，比如贝多芬他是作曲家以外，我们还有一种就是要求他要对公众事务要有一个， 哎，这就是一个问题了。所以你知道，你看我们节目这编导毕峰啊还挺会总结，我可以给你念念他这个给咱们总结的话题脉络。说莫言得了这个文学奖啊，这几天来的这个热议集中在几方面呢？第一方面，要求莫言对一切社会热点发表看法，钓鱼岛 这很可怕， 钓鱼岛、房地产、互联网、幸福嘛，等等，很快我估计北京堵车，莫言也得聊聊。然后第二个是呢，经济方面，得了多少钱，能不能买得起房，书卖了多少钱，故居要不要开发等等。然后第三个方面呢，就政治，莫言是不是抨击政府，超过这个延安文艺座谈会上谈话的人，是不是应该得诺贝尔奖等等。哎，我听说王蒙老师也超过阎文艺座谈会， 是 吗？ 是，当然。 这我不是，这怎么回事呢？ 这个是一个这个什么呀？就是出版社的领导人，他们呢又是作协的一个领导，他说组织一批人呢这抄写一下。 嗯、 我觉得阎文艺座谈会是一个重要的历史文件， 是比 我要给你们呢讲一个道理。 嗯， 哎，这个。我的同乡啊，最有名的人是张之洞。 哎呦， 张之洞在就任两湖总督、两广总督之前， 嗯、 他的大舅子给了他16个字，什么16个字呢？岂谋君心，恪守臣节，不背旧章，啊，这个厉行新政。就是你要尊重这个连续性，尊重这个历史的传承，同时你才能例行新政。你要把这个历史的传承一下子先给它掰断，先给它爆破，那您还能例行新政吗？ 那这就 意思我觉得很深，很有很政治智慧哈，而且我也很同意。但是具体到 讲话这件事，我跟王老师私下也交换过，这很复杂的一件事，三两句说不清楚。但是我觉得讲话它代表了，确实是那个时代的一种，就是要文艺为政治服务的这么一个核心的思想。它那么它里面有没有合理的成分？有，比如说源于生活，这个生活是比如以工农的生活为代表，而比如说资本家太太小姐那就不是我们要表现的生活。那实际上它这个合理成分在是要表现工农的生活，对吧？也许甚至那一部分表现的少，但是我们应该，我赞成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我们不要把思想和创作统一到一个。 所以我还看到，你知道有的网站上有这样的评论，说莫言得了诺贝尔奖是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讲话的伟大胜利。 这个 咱们先接下广告行吗？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哎，这王蒙老师得说说，这是不是讲话的伟大胜利？ 不是，我说咱们回头来说莫言啊。这个我一开头传出来莫言得奖啊，我不完全相信。为什么呢？我是十几年前呢，有一次啊，和这个大江健三郎的一个座谈里头，大江健三郎就说莫言一定要得诺贝尔文学奖，不是今年得就是明年得。那时候莫言还没有这么多作品。然后当一年或第二年的新年，他专门带着日本的一个摄制组到莫言的家乡给莫言拍这个电视片，而且就说这是为了给未来的 诺贝尔 文学奖得主 拍片子。 所以我知道的就是大江健呢，真是太热情了， 而且这是前诺奖获得者推荐，这有特别的重量的。对， 但是呢，就是那个瑞典科学院有投票委员的、有投票权的委员，唯一的汉学家，那个马教授啊，我是没听过说过，他说莫言。他说的是另外的两位作家， 北岛和李 锐， 李锐，还有他说过曹乃谦 啊，曹乃谦， 在那个，所以我就有一个认识，就是马悦然叫你通不过，怎么可能得诺贝尔文学奖呢？所以这次莫言得奖呢，还改变了我这么一个认识，就是说。这个 就说瑞典文学院， 瑞典文学院的人家就从译本上，他们也有相当的自己的挑选。 对，这个就说到 就不靠一个中国队了。 我觉得就说到文学性上，这个是我特别感兴趣。咱们已经把文学以外的话说了一堆了哈，恭喜的话也说了，这个有争议，但是就所谓的就是中国人讲文无第一，武无第二嘛。其实你要说。文中什么是谁是当代中国最好的作家，这没法说的，这是一个完全。 您就说结论吧， 我觉得就我个人来讲，其实我认为从文学性上，我自己觉得啊，这个莫言的作品真的不是，我觉得不是中国最好的作品。我只能说我个人的看法，他的最好的作品我还真的是认为80年代说什么透明的胡萝卜啊，这个红高粱啊，那个时候真的有风格性。那90年代以后的，从《丰乳肥臀》到这个《檀香刑》之后，我就看不下去了。完全，我觉得它是一，就是这种，也许我对魔幻现实主义本身有，就是年轻的时候觉得哦，这各种实验都很有意思。到后来就觉得这个好像有点花架子吧。再加上我觉得这个语言，就那些我看的作品没看完，就是太闹腾，太这个就是这个不节制，然后粗糙。倒是这次我看了这个，他这最近这个蛙呢，我觉得哎，他回归了一个种平时的写法。我倒是从头到尾看完了，而且我觉得他的意思很好，就是对这个计划生育这么一个事情的复杂性，然后最后的忏悔都不错。但是我觉得同样，你就从这个写实的角度来讲，那么以前你说画鬼容易画人难，你这回是画人了吧？我还是觉得他的语言还是说实话太粗糙。 这个我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我可以说一下，莫言的很多长篇我都没有看过，但是这个是85还是86年呢？他在《人民文学》上呢，发了一篇小说叫《爆炸》，我看完了以后我就非常的激动。而且我到处跟人说，我说我那个时候我才五十多，刚过吧，52岁，我说我从来没有感觉到我自己老过，但是我看完了莫言的这个小说，我得承认我老了。为什么呢？就是他里边写挨一个嘴巴， 那种艺术的感觉，那种细致的感觉，我要是哎呀，我觉得我已经写不成那么细致的东西了。 那是短篇吗？ 细腻的， 一个中篇 ，一个中篇，一个或者一个长的短篇。当时我确实非常激动。还有一个呢，我要提供一个情况，这个话我其实在这儿原来也说过，就是我呀个人为了在政协的一次发言，我统计过呀，这个中国的一些活跃的作家呀。作品在国外发表的情况，结果呢是发表的种类最多、出的书最多的是莫言， 翻译的译本好像 最多 的也是 莫言。 这里头还有一个因素，这个是没有办法的事儿，因为你让国外的人接受你这个东西啊，就是《红高粱》，实际张艺谋呢也起了作用。因为这红高粱是莫言的名字呢，就一提吧，人家说哦，这是莫言的 是 原作。 对， 那个你比如说那个，据说就是原来那高行健得奖的时候，那时候另一个也非常热门的，就是、这个华裔吧，至少是中国人吧，是北岛。但是呢，高行健呢，他就容易有影响，因为他有几个话剧在欧洲啊。出演 啊， 北岛的话，你就是这些诗，尤其这个诗在经过翻译以后，别人读起来呢， 真的，我觉得这个翻译太重要了，因为否则，可是这个悖论也就在这儿。你说诺贝尔奖，它其实是瑞典文的一堆评委看着全世界的翻译文本翻译出来的。你比如说高行健的，我就是说他那个叫什么山呢？ 灵山。 我们看中文的是一种感觉，其实我都不觉得，就是说他的语言上是，那么好的哈。然后呢，可是我看那个英文的一本，瑞典文我看不懂，英文的我刚看了一段，我觉得哎呦，完全是另外一个感觉，有气氛，有一种，而且有一种优雅的感觉。这个翻译就像唐诗，我都不相信他能翻英文里能翻出那个味儿来。而有些翻译的文字呢，可能他在译文里边反而出了另外一种味道。 有时候翻译的比你写的还好吗？ 对，真正好的翻译者他是再创造啊。 你刚才啊，您说那个对极了，这个莫言的风格之一就是闹， 闹。 他弄得很热烈， 对， 很邪性，有时候有些话说的，或者有些情节，有些话说的，他就是胆儿特别大，他折腾，他在那 折腾 你。可是我觉得这恰恰是他在国外获得成功的一个因素，因为我比较一个人， 对， 中国写农村写小说写得好的一个人就是贾平凹。 贾平凹， 贾平凹的作品呢，应该说写的也是非常不错的，也有人认为贾平凹写的是或者甚至于更好一些。但是我可以保证，贾平凹那个他的人呢，他也闷。 对， 那个我绝对不推荐你到锵锵三人行。 没错， 那个来了以后，您这节目就砸了。 没错，那节目就真的莫言了， 他莫言了， 他莫言 一来就莫言了。 对， 他那个翻译成英文，翻译成瑞典文呢， 没法翻， 没法看， 没法翻， 而且没法看。 他那个语言里的味道也翻译不 出来。你说，就比如有些像，比如说阿城，像王朔，这都是我很喜欢的作家。你看阿城的那种节制的、低调的那种雅的味道，那种韵味，翻成英文，我不能相信他能出来。王朔那种犀利、那种聪明、那种特别北京式的，现在的这种白话和胡同里边那种融合，翻成英文。开玩笑， 所以你知道吗？人家也有人说呢，说是这个莫言呢，他没有知识分子气，他这个人就是说，所以说有些知识分子觉得挺不鸟他得这个奖。后来人家有人说这个诺贝尔文学奖啊，他就是讲莫言这一路的，什么人与土地啊，人类这种生存状态，就不是你们这些个知识分子喜欢的那个调调。 对， 这咱们先去一下广告，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我跟你啊倒还不一样，你说你看不进去他的这个小说哈，他的小说呢我都就觉得可读性还挺强，因为什么我都看完了，这也很不容易了是吧，都看完。但是呢他得诺贝尔奖啊，给我的感觉反倒是什么呢，让我觉得诺贝尔文学奖啊具体可感了。因为过去我不了解外国文学，我不知道，我把它神圣化，我觉得那得好到什么程度，那得大宗师啊。 所以我说， 但是他得了之后呢，我反倒觉得，哎呀，这个奖啊， 不是那么高不可攀， 那是人办的一个， 对，是人力可以置之的， 对，不是神仙办的， 对对对，因为我原来想象的那，你比如说有些人是神仙，好比说曹雪芹，我认为那不是人力能达得到的， 你说的， 但是莫言这个我感觉，嗯，这是人力可以置之的一个奖。 是，你底下写小说，下次你得奖。 王老师把心里话说出来 了。对， 有点起码请我们好好做一顿。 没错， 对， 但是也确实，为什么呢？有些记者报道就反映，就是说，比如说，尤其一些海外华人、一些知识分子、文化人、 对 艺术家，一问他们莫言得奖，很多人呢都缄默不谈。 是， 这什么心态呢？ 哎，比较起来呀，我当然我这接触的也非常有限。莫言得奖，其实，至少在台湾反应还不错。我知道有几个人对这个事儿反应挺好。 谁？ 这个比这个高行健那次得奖啊，他好像就是受到这个 认受度高一些， 认同度还高一些。 海外的可能真的是有一大批这种，就是读文学的自己感觉有点像个知识分子那种，就是觉得这个作品下里巴人嘛。然后就是我倒是真的不是这样看哈，我虽然就是可能因为是城市人，对农村题材的是有点隔。比如我一看这种什么，就是比如说爷爷叼了一根大葱，喝了半坛子高粱酒，然后看着黑子他妈那个大奶子，然后当天晚上就上了他的炕了。我看着这确实我是没感觉，但是我是喜欢二人转的，我是喜欢二人转的那种真正的农民的那种原汁原味，他把那功夫做得特别好，每一个你都觉得他是真金白银的炕上出来的东西，那个和一种就是农村文学啊，你已经城市化了，然后写的一些很闹哄的表面的东西， 这个莫言这人呢，他很灵，是吧？他确实他非常的灵，你听他说话，他也非常灵。 哎， 而且我感觉到呢，他一个人呢，他动辄就是高密农村，另一方面他受洋东西。 接着下来为您播出《西安 的 文明启示录》。 他受这个家乡，有人指出来， 对， 没有人指出来。他那红高粱一开头啊，我爷爷我奶奶。